有没有不同的风貌，比如说延庆啊什么野滩坡呀、啊、等，是有不同的风貌的民宿吗？ 是这样，咱们现在的民宿风格也是各具特色的。 哎呦， 在延庆呢，咱们主要是结合当地的自然风光，它这个民宿格呢就比较亲近自然， 亲近自然， 都有 小院是吗？ 对，都有小院， 低调奢华。 对对对，像在房山的话、咱们有云上石屋， 哎呦， 桃叶谷这样的项目、像云上石屋这样的一个民宿，它是在景区里边，有非常的具有乡土特色。但像桃叶谷呢，它的院子比较大，是用原来的那种农宅改造的，但是它是依河边而建，这样呢也是非常具有的一个乡土的特色。 河边 依河而建， 对 对，那你想这个院落又是这么大的一个院落， 对对， 以前三间大瓦房改的一个，现在适合好几家一起聚会， 没错， 对对对， 团队建设嘛，对不对？ 是团队建 设，院子能住十多个人吧？ 是吗？ 哇，那还真是团队建设， 其实 可以。 老说就民宿的价格，其实十个人一 share 的话就没有多少钱了，很好。 对，其实大家就是可能有一些会有一个误区，就觉得啊，民宿就是农家乐， 不是， 怎么现在这个民宿卖这么贵？就以前可能是一二百、二三百就能住一晚，现在为什么会变成几千这样的？ 其实刚刚从任总的聊天当中就了解到，其实民宿现在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哈。 是的，因为整个的品质都会升级， 居住的环境、理念、设计、位置都在考究。刚刚听到任总说都有小院儿，我个人特别喜欢有一个篱笆院儿哈，哎，你几间房前面有个院儿，可以自由的活动。 我也是， 有什么秋千呀、啊，有一些小动物啊，那太好了。 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就觉得人真的是你没有什么想要什么，就咱们小的时候，可能那时候都住平房，都有小院儿， 都天天喂鸡啊，剁菜，打打我爷爷奶奶都喂鸡剁菜。 哎呦我的妈呀！是啊，对，现在 多好啊， 没有小院了，哎，反而就是有这样的我们的民宿可以给大家提供这样的 便利。是。那今天呢，咱们来到节目当中要说说这个小院的便利性以及整体的住宿风格哈。 是是是，对，还有这个装修的风格。 对对 对， 他现在正装修呢。 哎，我就有一个问题想问 你。你问 去 吧。 这些小院咱们一共是47家哈。 对对 对， 47个院落。 47个院落，他们的这个装修风格是统一规划的吗？还是说你们自己装？ 咱们分两个部分吧。其中一部分呢是咱们隐居乡里自己的设计团队，根据咱们的这个房屋的这个朝向，还有它当地一个自然环境专门设计的。另外一部分呢是咱们托管运营，咱们当地政府他们自己前期筹建的一些项目。所以风格分为这两个部分。对对对， 就是风格可以完全不一样的，是不是？ 对，比如说我这个院落，我给它设计成田园的。 田园的。 对，那个院落设计成北欧的。 对， 下一个是工厂的。 对， 再下一个美式的。 是是是， 对对， 会有不同的风格哈。 对对，有不同的风格。 其实都很好看， 就是可以满足不同的兴趣以及爱好的朋友入住哈。 对， 自己人总也是见过很多的住宿的要求，打电话说我想要个厅啊点，我想要个美式点哈，等等的哈。 对， 就是住宿的团体，就是那个入住的人员有没有归类，说比较哪些人喜欢住类似这样的民宿，有没有统计啊？ 我觉得像刚才说到的北欧风这种话，其实像北京这种小资情调的比较知识青年啊，那种知识型的家庭， 文艺的 他们会更喜欢一点。对 什么 我 跳一跳， 对， 风华，你信风华有这种 的。北欧风这两年真的是大盛，而且北欧风还贵呢。 对，它的设计呢比较简约，然后呢我们又遵循一个自然法则，就是让咱们的游客到咱们的民宿来的时候呢，其实更多的是体验自然，而不是说体验我豪华或者说一个奢华的。 没错， 是这样的， 感觉变了。 对， 虽然是北欧风，但是非常的贴近自然。 对， 对对对对对。 啊，在我那个印象， 你不用养太多绿植。 我那个印象当中啊，任总啊，我年纪大了，我在想，北欧风是不是颜色上就黑白灰为主呢，还是怎么的呢？ 应该是浅蓝色为主，或者说 浅蓝色、 米白色、 米白色 浅一点。对，因为我们的设计理念觉得呢，就是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大自然是最美的。 没错， 其他所有的作物，设计师打造的东西都无法跟大自然去比美。 人为的 美， 说的有道理哈。 人为的， 就搭一个木架子，能够遮风避雨， 嘎嘎掉下 来，那不行，那不行。那这你置身在山林当中，你看小木屋是不是？为什么那么受欢迎？ 对， 一样的道理嘛。 对 对， 里边的感觉是什么样？就咱就说北欧风这个装饰的风格，里边的居室是什么样子？大概 里边的居室呢？首先，咱们是一间客房都是独立卫浴的，这样呢方便咱们这个家庭出行的客人不用担心 独立卫浴。 对，不用担心我这个要带那个要带，我们所有的洗漱用品包括 全配齐 都有。对，然后呢每一个客房呢基本上都有一个榻，也就是说针对咱们亲子人群，有一些 榻 孩子呢如果比较大，那我们设计了一个榻垫

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在一小段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老铁们，在难得的休闲时光当中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今天我们主说民宿啊，民宿大家早该升级了，早就变了理念了， 不 再是 农家乐了， 农家乐的样子了。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就是隐居乡里的营销总监任涛，欢迎任总， 欢迎任总。 好，大家好，我是隐居乡里任涛， 一个年轻有为的80后南方男子。 是的，而且他一定是对这个他所从事的行业非常的热爱， 是的， 他才会干到现在的。 是的，是的。刚刚呢，上面我们的道道说了个白天的时候民宿，因为晚上热闹一晚上，白天大概什么样开始恢复那样一个就是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一天，几点开始一般？ 其实在乡村，在咱们民宿的这个早晨是非常美的。 对， 我觉得比晚上还要美。 哦哟， 为什么呢？因为早晨的时候空气是最清新的，鸟语花香的感觉。每天其实在乡村的这种早晨一般是从7点左右开始吧，那个时候太阳刚刚升起来。 哎呀， 然后呢咱们的各家农户呢也开始炊烟袅袅做早饭了。 哎呀，他真是自己做早饭， 鸡也开始打鸣了。 对吧？然后呢咱们的这个小鸟鸡家开始叫了，这种感觉特别好。而且呢我自己经常住咱们的小人住民宿，最舒服的地方呢就是咱们7:30左右起床。 哦， 起床呢穿上你的跑鞋到村里去跑跑步， 哎， 这个时候感觉是最爽的， 相当惬意。 对， 因为村庄里的人也特别少，而且呢汽车也特别少，没有很多人来打扰， 没有尾气，没有污染。 对， 然后这个时候呢咱们的管家大姐呢已经在开始给你做早餐了。咱们的早餐呢是咱们大姐做的手工馒头。 哎呀， 哎呦，手工馒头蒸的， 当地吃了， 当地自产的小米， 哎， 然后呢当地自产的一些蔬菜， 哦， 加上自己腌的一些咸菜， 小咸菜， 还有呢咱们最受城市人欢迎的土鸡蛋。 哎呀，土鸡蛋， 一人会给你备2到3个土鸡蛋， 你看看， 然后 一 上桌，这样的一个早餐呢，其实是你在城市里是吃不到的。 城市那都是啥呀？早餐？ 我跟你说，给你扎个酱，整点那个当地的时令蔬菜，一蘸，那绝对新鲜。 对对对，尤其咱们的馒头是手工馒头，其实在城市吃的馒头呢，都是很多机器切的。 对， 是的， 那我们小院里边的馒头和面条都是这些大姐用手捏出来的，所以味道呢是超级的棒。 说到面， 尤其是手擀面，你们有时间一定要去体验咱们的手擀面。 哎，说到手擀面，说到手擀面吧哈，我这个非常喜欢吃手擀面的人哈。 对对对， 它有各种的卤吧，是什么样的手擀面？大概是 各个地方不一样，就说咱们延庆吧，我们延庆是一个山区，它那边盛产野生蘑菇，那我们的延庆山楂小院和先生的院子里面的手擀面最好的一个食材呢就是野生蘑菇。那我们的野生蘑菇配上咱们其他的一些干菜再打的卤，味道特别棒。 我野生蘑菇，你想菌菇酱那是什么味道？ 对对。 哦，刚才提到这个山楂小院， 山楂， 其实山楂小院真的非常的有名。我在去年前年的时候，然后就是过年期间就看到了一篇推送，就是介绍山楂小院的。哇，那个山楂小院简直了，刷新了我对整个这个郊区农村院落的整体概念。 介绍一下山楂小院，什么怎么理解山楂小院？ 山楂小院实际上是我们在2015年推出的一款新的升级版的农家院的一个产品。 哦， 其实之前做这个项目呢，也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在北京周边这个农村农家院这种产品太低端了，完全不能满足咱们城市人的需求。当时我们就找了一个设计师，说我们要设计一个，然后让住的城市人住得很舒服的一款产品，帮咱们打造一下。所以呢，当时请了咱们现在的设计总监金雷，金总，他帮咱们按照他的一个对乡村的理解设计出来产品。这个产品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咱们的外观保持咱们乡村的一个原汁原味儿，我们的墙，包括咱们的屋顶，包括咱们的柱子，全都是原来的那些老物料。但是里边呢，我们也不做过多的一些渲染，主要是呢用咱们一个很简洁的床铺，桌子，加上一个榻， 然后最主要的是咱们的落地窗 啊，也有 把它一植入到里边，这样的话我们的客人住在咱们的三大桥里边，能够看到远处有农民在那儿耕种，在那儿收获，能够看到其他小孩在院子里来嬉笑打闹，这种场景 视野完全变了。 对对对，视觉效果特别棒。 它那个山楂小院就是非常的简洁，而且我觉得这名特别好，山楂小院，这是你们自己起的吗？还是什么呀？ 对，是我们自己起的，因为我们当时建山楂小院一号院的时候呢，里边正好有一棵山楂树。那在我们在起名的时候也是左思右想，就觉得那干脆就顺应自然吧。它既然有一棵山楂树，那我们就叫山楂小院好了。 你哪里走往哪里跟。 哎呀，还真是 山楂树之恋。 啊，你看我们小区也有一个山楂树，那我们是不是叫山楂小区？ 而且说到山楂呀，就是会体会到那个真实的乡村的感觉，没有隔阂感，非常和谐。 我觉得很形象，你像就像一个山楂，山楂呢是红果嘛， 对。 然后呢又不是特别的艳丽，就像这个小院一样，就是它外表可能看着很朴实，但是你进到里面，哦，别有洞天，还是有那种朴实的惊艳感。 对对对，刚刚从我们的任总的这个交代当中体会到，就是这个院落里的内容太丰富了， 对呀， 满足了城市人这种难得返璞归真的静下来的需求哈。 对， 刚刚。只是延庆一个地方， 就是啊，还没说野三坡和那个 好多呢， 房山呢， 整个不同的风格，跟我们刚刚是北欧风， 对 对, 对, 对 吧？ 那说说咱们房山吧，房山咱们的特点呢，就是有两个项目，一个是云上石屋， 哎呀， 一个是桃叶谷。那先说云上石屋吧，云上石屋呢，这个项目呢是坐落在咱们的坡峰岭景区之内的， 在景区之内， 你们听说过没有？其实就是看红叶的地方。 我的天哪，那岂不是住在这个院子里面，一抬眼吧，周围全是红叶。 对，是的，是的，应该是从十月底开始，就是漫山遍野的都是红叶。 那咱们节目组预言一下子呗，好 那啊，行， 你别把这个新台词说出来，是吗？微信加一下，让任总用。 好的，好的，没问题。 十月份的枫叶真是在全部包裹在下 面。对对对对，它是一个被红叶包裹的一个石头屋。 这个太 那这个房子呢，建筑也特别有特色，因为房山咱们是一个山区， 对， 之前石料特别多，我听说好像咱们故宫里边用的很多的大石料 也是 都是从房山那边拉过去的。 哦， 对，那它这个石材呢也是取自当地的山里边， 真的是石屋啊， 对，用石头一片一片垒起来的。而且呢，据当地书记介绍呢，这个云上石屋建造的时候特别不容易，当时就是一个荒山。那我们这个石料呢是用咱们的人工还有骡子一块一块驮上去， 这么不容易， 一共建了十个， 哦， 十个那个石屋， 对， 十个 石屋， 对对对，里面的特色呢是比较具有乡土范儿的， 什么样的？ 有一些木桌子，都是实木的， 哎呦我的妈呀！ 那你的这种体验肯定 完全不一样 的，就不太一样。你刚才说的那种北欧风，就厚实了多， 厚实多了。 对， 那一个实木桌老贵了。 对，它的墙体啊，都是一些兰花布那种，对吧？再贴一些毛主席的画呀， 漂亮了， 就是比较有这种乡土范儿。 是的， 但是住在里边有这种感觉了，就是您住在景区里边。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那就是能够闻到花香，闻到这种树叶的一种味道。 大自然的 是这样子的 馈赠啊， 对对 对， 睡在大自然里边， 哇，太棒了！你想，不光是就是秋天有红叶，春天的时候万物 有桃花， 对，有桃花， 对， 夏天的时候全是那种绿树成荫的， 还凉快， 对对对，尤其是下雨之后特别棒。 我下雨怎么会？ 下雨之后就非常舒服嘛，非常的凉爽。 是刚说。那个延庆那边不是有管家吗？ 对对， 这个里边还会有管家， 也是一样的， 也有管家， 也是有管 家。他住在哪里呢？ 但是我们这个管家呢是最辛苦的，因为我们这个是住在山里边， 对， 他全是石阶。那我们入住的客人呢，管家会提前到咱们的景区门口，下来接你，帮你搬运一下行李，然后一起搬到山上。 很麻烦吗？ 这样子的， 很麻烦。 很远吗？他从山底 走路应该是15分钟左右， 还行，那也挺辛苦的， 拾阶而上吧。 爬那个 时间， 所以我们也会提醒客人，如果您入住云上石屋呢，一定行李少带一点， 少带一点， 对，不要带大箱子，尽量用一些背包就可以了。 哦，背包可以负重那种的， 对，其实就可以了。 对对对， 就像你住一晚或者两晚，没必要带个大箱子。 对， 没错没错，两天一晚就够了。 那大哥，我就是关注一下刚刚北欧风的那个饮食，让我震撼了。 饮食， 我非常的想去那边吃。那这边你的石屋的这个饮食呢，时间方便吗？ 石屋呢，咱们景区里边有咱们的餐厅。 哦， 那这边的餐厅特色呢，就是主打咱们乡土的特色， 专属的餐厅， 专属的餐厅， 太好。 他做的他有那个最好吃的，我觉得是有当地采的野菜。 哎呀， 然后呢，自己做的包子。 哎呀， 还有呢就是豆浆。 哎呀， 还有就是自己做的那个豆腐。剩下呢就是炖柴鸡。

湖光山色的感觉，对不对？像瑞士那边的感觉了，对不对？ 真是。 说到河边，是哪个区比较多一点这样的民宿？ 刚才第一个就是桃叶谷，它就在河边， 桃叶谷哦， 对，旁边有小河。另外第二个项目呢，就是野山坡那个项目。 野山坡， 它离河边不远。那去住咱们野山坡项目的客人，他可以去玩漂流、飞戏水、可以捕鱼，都可以。 哎呀， 太棒了！捕鱼， 那不就瑞士风格吗？ 对啊，我觉得很好啊。 哇， 对，那边有条河叫巨马河， 巨马河， 对，巨马河 的两边的风景也非常漂亮。 对对对， 而且一到夏天，我就看各种朋友圈都是刷巨马河漂流， 对， 这儿漂流，那漂流，就全是戏水。其实夏天还是就是戏水是主要的一个乐趣来源， 亲切嘛。 对对对， 而且想问一下，就是民宿一般设计是不是到夏天的时候，因为郊区自然会比市区凉几度，舒适几度？ 有没有空调？ 对，那边是不是那个配搭都非常的全？ 是有空调的 啊，什么都有， 对，什么都有 啊，就您能想到的里边全有，有 夏天有空调，冬天有地暖。 哎呦， 太棒了！哎，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现在不是好多地方说这个民宿一年只能开多长多长时间？ 对， 咱们这儿有时间的限制吗？ 我们是全年营业。 哇，全年营业， 因为我们冬天有地暖。 哦，太棒了， 那就更好可以安排了。然后 冬天可以去看落雪。 对，哎， 对对， 冬天的民宿真的是大自然下雪，因为北京雪不是很多哈。那个当地的比如说管家他不会把这雪全扫光，就是完全淳朴那种让你看看雪，这不是那种感觉吧？ 只要下大雪的时候，我们会提醒管家像院落里边的雪尽量保留，不要清扫。 哎，你看看， 只是呢咱们把那个道路的扫一扫就 OK 了。 太棒 了，是的是的， 对对，因为雪嘛在冬天的时候就是一个最美的一个景观。 是的， 因为它扫了之后那客人看不到了。 再讲，我也想一个问题来叨叨，因为我这个是父亲的孩子了哈。就是比如说每个院落和每个院落之间隔得远嘛，就是因为很多城里人，比如说这是205房间，这是206房间， 就一个小院里的各个房间。 对，比如说是挨在一起还是分散比较远相隔？ 首先是呢，咱们一个村庄为单位的话， 村庄啊， 它的10个或者20个院落是分布式的。 哦， 但是如果您来，比如说你3、5好友，我有6个家庭包了2个院子， 哎， 那我再给你安排的时候，给你安排在临近的2个院子， 那 就 好了。 对，您玩的时候呢，可以在一个庭院玩，那住的时候呢，分开两边住，那它的距离呢，基本上是3到5分钟就可以了。 挺好的， 挺好的， 对对对。 多近呢，这就是真的是那种乡村的生活，而且是很高级的乡村生活。 忽然想起来，比如说这是两个爸爸之前是好朋友，然后呢之后就各自有家庭和孩子，也挺累的哈。然后呢这个孩子和爱人都睡了，两个人在那小区，都不是小区的那个庭院都有照明嘛，拿瓶啤酒往那一坐聊聊天，哎呦，那感觉太好了。 你知道以前我就是之前还这还不是一个郊区的小院，它只是一个小餐厅，然后呢它在这个市区里面，它有一个院子，他那个院子设计的就很复古，整个那个房子的外立面全是那种红砖，裸露出来的红砖，然后在那个房檐上面安了一个特别复古的铁皮灯，对，就是那种旧旧的绿，然后一个灯泡，一到晚上他把那个灯一亮，院里面不知道是不是山楂树啊，反正就是有一棵大树，还有一点小桥流水，我觉得那种感觉真的很好。 一张嘴把大嘴给他撇了，非常的适合这种就是成年人的交心，聊一聊啊，对，这太难得，因为平常在城市里啊也聚不到一块儿，天天 是 微信见，赶紧聚不到一块儿，忙里忙外，刚刚说了8点到家，6点起床，哪有时间还聚？ 就是啊，你在8点到家伺候孩子做个饭， 对对啊， 收拾完 10点钟了， 对啊，都已经11、12点了， 对啊， 才能睡几个小时？ 是的，所以说我们难得，其实打拼是打拼，休闲是休闲， 对， 现在呢这个住宿的方式有的非常革命式的改进哈，大家再去延庆啊、野山坡呀、等这地方去的时候，可以选择 去住住云中小屋， 非常 好，住住北欧的那种小木屋， 对，一定会让大家有一个非常非常质的提升和享受啊！走心的行程就是这样，对吧？周末都可以去哈。其实到达的方式也很简单，大家可以网上一搜，都可以到达各种各样的地方啊。生活必须要靠上我们自己。 是， 今天也谢谢任总在我们节目当中推荐了一个民宿的真挚的概念哈。 是的， 谢谢大家， 让我们这个久居城市的朋友内心有一丝涟漪，是吧？ 泛起一丝波澜。 是的，谢谢那个大姐叫什么来着？ 李大娘。 谢谢李大娘， 李大娘 就是一热心肠啊。 是。 谢谢所有的管家朋友为这个民居民宿所做出的努力哈。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到那边呢，一定要遵守当地的应该是一些习惯啊，一些规矩， 尽量还是这个不要咱们太过多的打扰吧， 绿色的哈，怎么来怎么走啊。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非常感谢任涛先生，欢迎，谢 谢 谢谢谢谢， 下次再来，下次再来， 下次再来 OK 可以， 微信必须加一下了哈。 是的， 对对对，咱们就现在见了哈。 好， 祝大家假期愉快，拜拜 拜拜， 好，拜拜。